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天一早,香港電視網絡的員工去到行政會議大樓外,等特首和行政會議成員遞交請願信。 梁振英終於等員工報了2小時後， 終於笑笑口出現,送給大家一句辛苦了。 之後他接受記者訪問， 多次提到發牌事件不涉及政治,態度頗強硬,亦沒有回應有關訴求。 今天下午4時半,香港電視網絡主席王維基先生開記者會,逐點反擊。 厲害了,在網絡上瘋傳,香港好像開埠以來,從未有一個商人 如此跟政府站得這麼硬，這個黃良之爭，令我想起若干年前馬來西亞馬哈提爾對安華。你說過這麼悲劇的歷史，當時民心尤其是華人在安華那裏。 但由於馬來西亞的選舉被指為有內部操縱，令馬哈提爾及其代理人勝選，民望極高的安華敗選而且還坐牢。現在這種對立，為何王維基今天有一種正氣，大陸話叫做底氣，因為他知道 我想道理在他那邊和民心在他那邊。你說一個王維基、一個梁振英今日兩個各自有都很強硬的立場表述，在這個情形，身為一個香港人看見他兩個口同鼻拗，你信誰呢？就要看一兩年來各自的紀錄。我看王維基的樣子都頗霸氣的， 梁振英亦都很驕橫，但我左望右望，我身為一個市民，我忽然想起王維基並沒有家有僭建、睜大眼說沒有的紀錄。王維基亦都沒有被法官指為一個不誠實證人的紀錄。王維基亦都沒有一個公開多次被人說 是一個大話精的綽號，無論在中環的商界和社會。 那你說信誰呢？ 還有王先生沒有說過N屆不投電視牌， 而最後又投。 那就多了。 王維基這麼多年在香港來說， 起碼令人覺得市民在重大問題 他是言行如一。 他沒有說N屆不投牌， 跟著明明有就說沒有，更加沒有給一個法官明正言順說他是不誠實的證人。你說信誰？這些情形之下，你知不知為何誠信是這麼重要呢？為何你什麼雞精也好， 唐晶也好，千萬不要被人說是大話精，不怕做雞精、酒精、唐晶，總之不要做大話精，就是這樣。好了，王維基準備從事司法覆核，我們看到很多人站在他那邊。昨天唐英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行會召集人林煥光,這三大建制元老都站在 往那邊但今天的消息是工聯會和民建聯反對引用權力及特權法這就是阿爺吹雞立刻跪下現在未知看看曾鈺成何時得到左報的唾罵之後 又說反省,但起碼這一天未發生 但左報所說的左報取態亦有趣 大公報其中一篇社論說多發牌照有助疏導民怨 裏面亦站在王維基那邊 以及站在示威的市民那邊 沒有說這是別有用心、外國勢力 敵對勢力、心魔肥佬禮火同美國 要找王維基借殼上市 這些沒有 沒有的話,大公報除非他叛變 最近被美國收購還是裏面的總編輯被美國人洗腦如果不是的話這個言論立場是值得人注意的現在我覺得到今時今日已經不是要政府交代的問題正如自由黨的田北俊說要你發牌 你不要交代,交什麼代,不需要交代 因為根據今天王生的記者會,邏輯太清晰了,一般市民都聽得明白 因為自從98年訂立的廣播市場政策,即當年的廣管局 定明了只要符合要求資格,就應予發牌 而蘇錦良在上次,很多媒體都引述 有人問他,發牌有沒有上限 他說是沒有的他自己說的沒有上限,怎會有循序漸進 蘇錦良更好笑 早幾天,他宣布不讓王維基牌 有記者問,王維基請了這麼多人,做了這麼多節目是怎樣 他的答覆是,這些是他的商業決定 今天竟然說,他覺得 他一個決定令很多人沒得撈 於是更煙,差點哭出來 竟然哽咽,是想哭 大哥,你明明是跟蘇局長前幾天說這是他的商業決定 他的商業決定,你哭什麼呢 哭的是王維基,不是你阿蘇 我不會說演技,是不是演技呢 如果是的話,多拙劣還是多優良 我想很多觀眾看得到 既然你站得這麼硬,說他的商業決定 你不需要為一個人的商業決定而哭 以及這個商業決定的結果,為何你會哽咽,覺得很感動呢 這些就證明梁振英先生的權威 我想這件事真是一個很大的挫敗 今晚在政府總部外面依然有 還交什麼代,簡直要給牌 不要又說要搞到人家司法覆核,梁振英好笑 要找律政司,聽著,去英國請御用大律師,英什麼國 英國就是外國勢力 你整個香港港人治港,好像香港大學所說 陳婉瑩說,香港找不到自己的香港大學裏沒有能力的校長 為何找英國人來現在香港沒有能力的資深大律師嗎 香港沒有自己的愛國的巴嗎 找什麼香港英國御用大律師,英國人放屁香一點 骨子裏這種親英、戀英、崇洋的基因 是極之罪惡的,找什麼英國御用大律師 你怎知英國御用大律師有沒有由MI6磅水 叫他們製造一張彈弓給你這班特區政府律政司去煽 現在香港醫學會也不請英國牛津劍橋拿著醫學學位的人回來考試 回來執業,都要考試 英國拿著醫學學位回來,牛津劍橋 掛不到牌 你現在對付王維基的司法覆核,請英國御用大律師 傷害到我的民族感情 我現在很慶,我嚴王自尊,民族尊嚴受到梁振英的侮辱 愛國愛港,這麼多人 大把黃皮膚讀大律師,讀巴讀Solicitor 在中環人頭湧湧， 你不請英國請白皮的御用大律師回來是甚麼意思呢? 大哥請你解釋,香港沒有能人嗎? 陳婉瑩和盧寵茂說 有,你記不記得在立法會裏有位律師說粗口? 那個人才,澳洲人才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之下,政府就一個重大的決策 被人告上法庭時,為何要請一個御用大律師? 那是英女王御用,不是李梁振英或習近平御用,看清楚 我看了今天直播的資料代會 親英親到這樣,我真的受不了 網絡88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王維基的說法,今天講清楚 前經濟事務局局長劉麗蘭 是有官職的,向他曾經口頭說 你做到所有的要求,政府怎會不發牌給你呢? 是的 這些在普通法裏面,verbal agreement,口頭都是協議 除非是這樣,有辦法的,看看英國白人的御用大律師能否幫到梁振英 你就召劉慧蘭上court的時候,就要劉慧蘭提交醫療健康報告 因為劉太聲稱自己癌症,是退休 你看看英國御用大律師,能否幫你撿到罪 當時劉慧蘭由於得知自己身患絕症 精神抑鬱,在抑鬱症之下 又見到王維基年少英偉,特別英俊 判斷是出現理性的敏感<笑> 有沒有可能? 有,我告訴你去英國求救實得 英國皇家醫學會,一定有18世紀以來很多案例 當一個女人被告知患上絕症時,以及感到來日無多時,她說話 思考方式或感性和理智的分配比例可能會有一些激素和藥物和抑鬱心情支配之下的一些與以往不同的變化 恕我說得學術一點,academic一點 除非證明到這件事,王維基就輸了 當然不是問題這些通常發生在什麼呢發生在例如已經審結的公如心案臨終時立遺囑才有機會用這些神志不清判斷力有問題精神悲傷但如果你以一位在位當時局長 用這條打就很敏銳打人說他癌症癌症是抑鬱、悲傷當時的判斷又未曾試問過曾鈺成對不起曾蔭權更加未請示過當時的行會召集人梁振英這樣就行有沒有機會英國御用大律師或者幫到你 因為在英國祖家,我想500年來 由中世紀火燒女巫之後,很多這些案例 精神病、抑鬱、精神紊亂等等 影響到他的判斷 但現在政府的反應,包括梁振英不在香港,飛上北京 局長想哭又哭不了 只是不斷重申一些已經聽到厭離的理由 對民意和電視台職工的訴求完全漠視 沒有的,時間一天一天過去 有時經常都說一句老話,政治一天都嫌多 政府現在這樣的態度只會激起更多本來想置身事外的香港人， 因為現在已經不是一間公司的問題， 你看到政府處事的傲慢， 包括林煥光、曾鈺成等等一些政府， 唐英年、一些政府舉足輕重的人， 包括葉劉淑儀都說王維基可以就行會決定申訴， <笑>即是司法覆核，鬆口風， 告一告,不是他前天都這樣說。 一堆他、胡鴻玉、林鄭月娥、羅范昭芬這班精英婦女更加不在話下。所以現在這件事搞到小事化大變成一場提前佔中前的大熱身是很頭痕的，除非梁振英有什麼苦衷說， 上面叫你，上面哪个部门，哪条线，是北京还是上海， 那你就说出来，说出来香港市民不怪你， 以你这些特首16年的处境， 难道你真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 给我就说， 大哥你大陆又要我民望高， 你对我来做要我民望高， 但你不断若果质一些令到我民望插水的决策， 叫我做人肉录音机， 那对我公不公平呢？ 我连任有没有机会呢？ 如果这样下去， 上面也有黄光阿娇的公务员和商界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 我今天问过一些亲中人士， 我喂喂喂， 上面黃光叫你們支持梁振英， 為何你這次發牌沒有人站出來支持， 說不應該給王維基牌？ 該位親中人笑冷笑一聲， 哈哈哈， 阿爺叫我們支持他依法施政， 依法， 即是說不依法的叫我們不要支持。 我明白了。 於是解釋到你今天說過大公報的言論， 砌圖畫出來了，連大公報都覺得你不依法，大公報沒有依法，沒有支持梁振英不依法施政，不支持梁振英這個不發牌給王維基的決定，即是梁振英的決策是不依法，既然不依法之嫌， 王維基就司法覆核，很簡單。但現在有言論說，包括葉劉淑儀，如果政府朝令夕改，現在發牌，行政會議的威信何在？ 這樣啊，你想你吧。 管治的威信。 你說得很對。怎麼搞？ Good question。 這些厲害，有政治智慧。 我是葉劉，我都這樣說，我封了你的後門。 我現在看你怎麼走，本來你有一條太平門，本來你有一條太平門，現在我找一些香口膠咬了半天，偷偷地吐下手指，塞了太平門，讓你摸一走。這些我們打台球的時候叫做測試錄，有政治智慧，確實是朝令夕改，難免何傳，很簡單，就解散了這屆行政會。 有人提出過，特首下台，再組新的人上來，新人士、新作風， 不存在顏面可傳的問題。 葉劉的潛台詞就是這樣。 新聞之後再說，網絡8比1903。 人傑地靈，光明頂。